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三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北风2-3级近4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首先，股市收评，沪指涨0.44%，红盘收官。另外也会关注到财政部公布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其次，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开始缓慢下降。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另外，在财富访谈时间，会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年金保险。那么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一些案例的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股市收评，三大指数午后继续盘整，汽车、白酒、5G 走强，两市近30只个股涨停。截至收盘，沪指报2493.90点，涨0.44%，成交额是1060亿。深成指报7239.79点，涨0.34%，成交额是1338亿。创业板指报1250.53点，涨0.20%，成交额是437亿。我们从全年来看，沪指全年跌24.59%，跌幅为历史第二大，仅次于2008年。创业板指呢，全年跌28.65%，创历史第二大跌幅。深成指全年跌超过34%。那下面呢，也是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这个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全年下来，就跟我这个今天的每周一篇的电浪博客写的似的。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一年下挫1000点啊，年初警示防风险。那么看看这下挫1000点是怎么形成的呢？ 也在这个节目里也多次说过，就是上半年主要是这个去杠杆去的比较低啊，比较快。那么下半年无疑了，就是这个贸易摩擦了啊，这两个原因啊，致使了这个大盘这个全年整个是跌跌不休啊。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年初就是这个提示呢，防风险呢？这在我这个2月9号啊博文里头，因为每周一次嘛，一个周五啊，题目就是防范风险，化风巨变。当时主要就是金融空间站里把去除僵尸企业作为突破口，这样呢，这个银行呢就是吃瓜老了啊。那么怎么银行是这个整个股市权重最大的，所以说这个是带头大哥啊。那么允许他这个减少利润，减少分红啊，允许银行加大这个税前核销力度，来这个对冲这个去除僵尸企业所造成的贷款差。结果啊，工商银行你看看2月7号8号啊，连续两天就跌10%。那会儿7块多钱，现在5块多了。既然这带头大哥这个躺下了，那整个大盘也就下来了啊。所以当时我说是今年啊，年初的时候我也在这个节目做节目啊，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说是预测，就是莫道途南十日远啊，鸡鸣麟角现晨曦。但是我当时2月9号说的什么？当下狗年将至，我想还是苟且一点吧。这是我的博客的话啊，苟且，为苟且偷生那个苟且，苟且一点。如果你年初就苟且一点，就坐着不动啊，那恐怕就没有这个平均是这个一共蒸发了14万亿吧啊。像公募资金没有一个是正收益的啊，股票型基金的啊，全军覆没。而且这个公募清盘的今年也创纪录，是378家啊，去年2017年是100零几家啊，这是三四倍的这个就是被动清盘啊。那么这是说的是今年啊。这个你得明白为什么跌啊，所以你才知道今后啊这个因素有没有变化啊，有没有消除，完全是基本面决定股价走势。你不要把技术面看得太重，什么波浪啊，我反复说着时间周期啊，K 线呐 这各种指标 MACD 那些都不好使啊，几乎没多大用啊！一定要研究政策，研究形势，因为它确实是宏观基本面的情绪表。那么展望明年啊，2019年，我觉得还是应该先谨慎吧，看了几个时间节点，比如说3月份这个谈判是不是能够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进展一样啊，比较顺利啊，这是一点。完了再看看科创板可能明年上半年推出啊，再看看这个去杠杆的力度。那么具体到板块呢，我觉得明年是5G 元年，现在这几天已经显示出来吧，5G 不错。还有如果全球经济有所衰退，那么黄金是避险的，这两个应该看着还可以啊。其他的就是不确定性了，你就得根据当时的啊基石的政策导向。你比如说政策如果强调这个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那么大基建方面的啊就可能就是香饽饽啊，就是上风口了。如果是这个科创板啊，集中上了几只什么类型的股票啊，跟它相近的啊，这个中小板、创业板也好，是主板也好，那么就 以这是基石的这个板块热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第一是祝大家这个18年这个这个健康顺利啊，明年能够有所斩获。第二个呢，我想说这个明天29号下午4点钟，我在北京那个朝阳门外昆泰嘉华酒店那儿有一个中国金融分析大会啊，我在那儿会这个讲一个股票行情，然后那么40多分钟，所以那个交流比较充分。 好的，感谢赵总。另外呢，刚才他也提到了，明天2019中国第五届金融分析大会8点开始，我们财富大搜索的听众呢可以前往报名免费参加，其中呢不少我们节目的嘉宾到时候也会出席，和大家分享一些理财的知识。再来关注资讯，财政部今天公布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27号到28号召开的财政工作会议强调，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那么此外还包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重点领域支持力度，以及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另外呢，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这份报告显示，今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且已下降3年，2017年减少了82万人。其中呢，京津冀流动人口增速放缓，珠三角吸引了大量年轻人，长三角内部人口流动活跃。再来关注很多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快递。今天上午，根据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实时监测，一件从陕西武功寄往北京的快递包裹成为2018年第500亿件快件。“十三五”以来，我国快递业保持高速增长，平均每年保持100亿件的增幅。自2014年开始，我国快递业务量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超过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总和，成为世界邮政业的动力源和稳定器。下面呢是一条关于信用的。芝麻信用表示，已为用户免押金累计超过1000亿元。据负责人透露，自芝麻信用2015年成立以来，就开始探索让信用替代押金。芝麻信用的终极目标是让押金消亡，从而免除消费者资金安全的一个隐忧。再来关注一条，交通银行发布报告，预计明年一线城市楼市政策有望松动。这份报告指出，明年内地房地产政策可能结构化调整，一二线城市行政管制适度松动，以保障刚需和置换型改善需求为重点，适当放松过紧的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措施，三四线城市棚改安置区别对待。总体来说，交银认为明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趋势性下行，同比降5%左右，其中的一二线城市可能实现5%以内的小幅增长，三四线城市销售面积下降10%左右。土地市场成交面积较2018年减少，新开工增速可能缓降，开发投资增速或小幅回落至3%至5%。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资讯部分。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在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啊，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哎，主持人好。 今儿冷吧？ 对。 但实际上我观察啊，我也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人，我观察每次不管天冷还是天热啊，你好像比别人穿的都少那么一件半件。 对。 是吧？ 对。 这是为什么？是个人的一个喜好，还是你真的就不冷？ 也冷，但因为家离的不太远 啊 这交通工具呢，这个也不用在外边。对，就穿的这个少一点呢，就感觉舒服一点，身上就松一点。 嗯，不过也是要提醒你啊，到这个年底了，而且翻过片就到我们，比如说很快就到我们的这个农历新年了，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啊有一个保障，这样过年的时候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啊，没有什么担忧，没有什么这个隐患的过这么一年。 对， 对不对？ 对， 其实咱们这个节目说保险到今天也已经一年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也是不断的普及关于保险的一些理念，以及介绍一些保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这么一些知识。 对， 其实到了年底呢，也是想要跟大家叮嘱一句，无论您买保险还是不买保险啊，都是希望您对您的这个生活，包括您个人，包括您的家庭的生活，一定要比如说怎么说呢，放在心上啊，未来有可能会面对很多的这个风雨坎坷困难阻挠，对不对？甭管您是用保险的还是用其他的方式，都希望您能保证家人的这个无忧啊啊，能够挑大梁，当然自己也得保护好自己。 对， 嗯，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就是这个年金保险。 年金保险， 年金保险是不是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特别的像？就比如说，如果您想您的家庭啊平平安安的过一年，或者说到年底了，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家庭可能在未来会有一些风雨，不妨考虑我们的年金保险。 虽然主持人做了这么多这个铺垫 啊， 但是我还是要说， 你要说， 不完全正确， 不完全正确。 对， 那所谓的年金保险是什么意思呢？ 结合我们之前主持人其实对于这个听众朋友们非常情真意切的那些祝福啊， 嗯， 我觉得如果想有一个搭建我们一个可以说是无忧的、抵抗风险的这么一个家庭保障的话， 嗯， 那还是要最开始啊，先购买。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去谈的意外险，重疾险， 医疗险， 是我们的医疗，还有我们的人身身故险等等， 是 因为那些产品啊，总的来说其实就是在保障我们的生命和健康。 嗯， 那年金保险呢，其实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它所保障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财富，说的俗一点就是我们的钱 啊。那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刚才你说到的那三类，无论是重疾、意外还是医疗，它是保命的， 保命的。 对，现在我们说到这个年金保险，它是保钱的， 哎，保钱的。 嗯， 对， 这样理解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通俗，但是意思差不多。 对， 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年金保险怎么来保证大家的这个钱财呢？ 那在介绍之前呢，我还是要再，可能经常重复的啊去说，那还是要再重复，咱们这个节目啊，其实。讲了也有一年的时间了， 是的， 我一直在重复着，其实就是两个重点。 嗯， 第一个重点呢，咱们好像上上期节目又说，这期我还要再说，就是当我们尤其是父母想要给自己的孩子购买保险之前， 嗯， 一定要先把自己的保险给提前购买了。 是， 第二个我要也是经常重复去说，当咱们的消费者对于这种年金型保险感兴趣，可以，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在我们选择购买年金型保险之前，最好我们先把自己的保障类产品买足。 嗯， 以前我们老说人的一生可能有甭管五张六张七张八张保单， 嗯， 年金型保险啊可能应该属于这些保单当中啊中间稍微偏厚一点的 啊，它的这个位置并不是最重要的， 或者说最急迫的。 嗯， 对，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年金型保险呢，就是啊我们每年给保险公司可能交3年、5年、10年这么一个保费， 嗯， 那保险公司保障我们的就是当我们在约定好的日期能够拿到一个约定的金额， 嗯， 就是这么一款产品。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既然刚才你也讲到了，可能对于一个个人个体来说，如果要买保险，可能年金保险不是最紧要的。对不对？可能最紧要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是保障类的产品，包括重疾、医疗和意外。 对， 那为什么到年底的时候，作为很多的保险公司哈，他都推他们的年金产品，反而没有说是哎，您看到年底了，您是不是要考虑来年的一些来买我们的保障性产品嘛？就到年底，你能看到扎堆的都是这个年金类的保险跟大家来见面或者来推荐，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应该有。要是给它细分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三点。 嗯， 第一呢，就是保险公司这么多年一直啊有这么一个运营产品的节奏和习惯。 嗯， 那可能就会像主持人所说的，扎根在年底和年初的时候推出这种理财型或者说年金型的产品。 嗯， 那第二，我觉得应该也是咱们消费者啊，工作了一年了， 可能手头啊也会有一些积蓄和余钱， 嗯， 这样可以啊支付起我们年金型保险可能保费稍微高一点这种产品。 嗯， 第三可能就是我觉得啊要讨一个彩头吧， 嗯， 因为像年金福啊喜啊运呀、啊、类似这些非常非常有好兆头的词，那结合我们年底这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春节和我们的元旦，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喜上加喜的事情。 嗯，说了这些，那我就再问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问题。 哎，好， 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年金型保险是不是消费者必须要买的，或者说哪些人你觉得他是必须要买的，哪些人就可以考虑之后再购买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消费者现在啊有这个经济实力能够承担年金保险的保费的话， 嗯， 那我都推荐咱们的消费者去购买。 哦， 对， 这个保费承担需要很大的一个压力吗？或者说一个很大的门槛吗？ 可能相对比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像意外或者说重疾或者身故来说啊， 嗯， 可能保费要稍微高一点，那可能一年2万-3万， 嗯， 这我说的最低的啊，可能2-3万起， 嗯， 那高的话就没有限制了。 是，那比如说我一年交了2-3万的保费，那我这钱交到哪儿了？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实惠呢？ 那就是把钱我们交到保险公司。 嗯， 当然具体啊，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不去谈具体的这个产品和它的收益。 嗯， 因为每一家保险公司它在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有的保险公司啊是从第二年开始领。 嗯， 有的保险公司从第五年开始。 嗯， 有的保险公司就规定到了60岁才可以开始领。 嗯， 所以它这个中间的个性化差异啊还是比较大的。 嗯，但是总而言之，它是一款跟理财有关的一款产品，跟这个人身保障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嗯， 对。 那接下来问一个问题。 哎，好。 我们既然刚才节目的一开始把它跟这个我们的这个保障类的产品做一个区分哈，因为我们知道保障类产品其实它是有门槛的，它这个门槛就是所谓的体检。或者说是你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申报， 嗯，对，我们的健康，啊， 健康问题，对吧？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比如说有过一些得过一些疾病，或者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他就没有办法买一些保险。 对， 那作为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年金保险，它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门槛，就是说有一些人你是不能够购买的，你即便你是有钱你也不能买。 基本上在我们消费者选择购买年金的保险的时候哈， 嗯， 因为它不涉及到我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的调查， 嗯， 就是身体可能说身体有一点小的问题，或者说身体特别健康，这中间的波度不影响我们选择购买年金产品， 嗯， 但也有我们也有一个叫契约调查，就是调查我们的财务情况， 财务情况， 对， 它一般调查哪些方面呢？ 一般调查看看我们的消费者，尤其是在购买额度非常高的产品的时候，会调查一下你的经济状况， 嗯， 有没有能够持续交费的能力， 嗯， 还有一个就是会调查一下，如果也同样金额比较高的，我遇到过身边的朋友在选择购买的时候，会配合银行做一些财务，比如说我们反洗钱方面的一些金融的调查， 嗯嗯嗯， 我们普通消费者可能也不面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总之在选择我们这种年金保险的时候，门槛还是比较宽松的， 嗯，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跟我们讲讲比如它的这个保障期限，或者它的保额保费，包括它的保障内容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 可以，那其实也是结合以前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保险几要素。 嗯， 那首先说什么样的人可以选择购买咱们的年金型产品。 嗯， 基本上就是0岁到65周岁之间。 0岁到65岁之间啊。 对，嗯，都可以选择购买我们的年金型产品。 嗯， 那交费期限呢，我们有选择可以趸交， 嗯， 3年、5年、10年都可以。 嗯， 交费期，我们的交费期限是比较灵活的。 是， 对。那我们的保障期限，有的产品是15年、20年，有的产品可以一直保到我们终身。 嗯， 对，这也是结合购买产品不一样。那这其中啊，其实我们的这种年金保险或者说我们的理财型产品，虽然说它没有特别强的保障的功能， 嗯， 但是一旦我们发生了人身风险，比如说最严重的出现了这个身故的情况， 嗯， 那它基本上现在的产品会二择一给我们进行一个补偿。 什么叫二择一？哪两个里面择一个呢？ 哪两个里边择一个呢？ 嗯， 第一个择的就是我们所交的所有的保费， 嗯， 这是一个数值，对比啊，现在我们能够领出来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的年金或者说我们的收益， 嗯， 这两者取大的值， 嗯， 返还给 我们的被不是被保险人，就是我们的受益人。 明白了，就假如说我交的多，就把我交的钱返给我；如果说我现在能领的多，就把我能领的最大值返给我。 对，就把这两二者当中的取大数的人，把这个返还过来，这个保单等于也就结束了。 明白了，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是吗？ 对。 那此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其实产品形态啊，要说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存钱，按照我们条款当中，就如果我们的消费者啊有买过年金保险，或者说有咱们的业务员朋友帮介绍过咱们的年金保险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啊比这个保障类产品要详细的多的计划书。那这个计划书当中啊，就会非常非常仔细清晰的列出来，我们到了哪一年你交了多少钱，你的账户当中啊会有多少的现金价值和我们的生存金，还有我们的各种的收益。所有的数据都是写在我们的建议书上的。这所有的数据当中啊，如果是带我们的分红或者说是万能账户的收益的话，那除了这个数据是可能是一个未知的，可能有一个浮动，那剩下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写在条款当中的。 那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就是说假如说我在做其他一些理财产品的时候，可能关于收益这一块再多或者再少它都是一个未知的。 哎，那可能就像比如我们的股票，或者说我们的甚至现在的我们的定期存款也是如此。 但是关于这个年金产品这样的一款，我们把它叫理财类的保险啊，它的这个收益是从一开始就告诉你的。 对，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说是你这个保费是一直按时在交的，那么该你领钱的时候该领多少钱，它永远就是那个钱数。 对， 不会多也不会少。 对， 嗯， 我们就把这叫做什么呢，叫双固定。就是固定时间和固定金额。 这个可能对于一部分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摸不着的这些人来说啊，他很清晰了，对不对？他就觉得这些钱可能没有那个的钱多，但是这些钱我是板定板能拿到手上的。 对， 那个可能一旦出现什么风险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危机那样一个危机之后，他就保不齐，虽然说这样的概率很低吧，但是它并不代表就不会发生。 对， 所以相比较而言更安全的我选择年金保险。 对，年金保险其实就是双固定嘛，我们就是图一个踏实和一个持久。对，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可以给我们介绍呢？ 那刚才我说了在计划书当中啊，我们的分红或者说是我们的万能账户，节目下半阶段会稍微多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账户。这两个当中啊可能收益是不太固定的。那我们的消费者呢在看这个给你的钱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把它当成什么，当成锦上添花。 当成锦上添花，不要靠它来发家致富。 对， 那 我们如果真正想发家致富，也是看我们已经固定好额度的，比如说我们的生存金或者说满期金，绝对不能靠分红或者我们的这个账户啊去发家致富， 也就是要分清主次。 对，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8:28，咱们也是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话题是年金保险。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话剧《蔡文姬》的录音剪辑。 曾经我们在话匣子里听到了话剧舞台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如今作为广播人的我们将在舞台上演绎永恒的经典。 2019年2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人艺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12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下3度，最低气温零下1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话题是年金保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可以接着上半时段没聊完的一个话题接着来说一说哈。从哪开始呢？ 从哪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啊，从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推荐什么样的啊，咱们的听众和消费者去选择购买咱们的年金型产品。 是， 那我觉得啊，如果咱们的消费者没有说特别特别强的那种高收益、高稳定的啊投资渠道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啊，购买一下我们的年金型产品。 年金型产品是可以考虑的。 对，那我知道可能我们许多啊做业务的朋友和客户啊都会在考虑，就是我们的这种年金产品和银行的理财，总是可能要进行一下，咱们倒不说对比啊，可能要去辨一下到底哪个更合适我们。那其实我想说，咱们先不说这个收益的高低和安全或者说稳定性，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安全。 是， 那差在哪儿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差在一个长期的收益的稳定。 怎么讲？ 可能大家都知道银行的利率啊，不管是这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还是我们银行的理财的收益，那以我现在的感觉来说，真的是可以说是每天啊都在降， 每天都在降。 每天、每个、每周、每月都在降。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啊去了银行，你说你买了一款我们的理财产品，可能最长时间我们比如一年吧那种理财，第二年的时候这款理财的收益啊，但我们说也有可能会高，但也有可能它就会降下来。 对，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年金型产品、保险产品的话，那么在此时此刻你签保单合同的时候，那我们说的这一些生存金，或者说我们说的满期金的金额，还有我们的额度、份数、利率的话，签的是多少，这一张保单有效的状态那绝对不会改变呢。 是，这个咱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了哈。但那现在就说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问题，咱们大概一个数值哈。因为你刚才在说到比如说银行的一个理财产品，以及现在我们所谈的这个年金类的保险，现在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银行的这样一个利率大概其是多少？ 现在给我感觉正好上周啊，就我和我母亲基本上把全北京所有的商业银行、国有银行都跑遍了。 干嘛去呢？ 就是为了把家里这点理财啊， 嗯， 给买上。 哦， 对，因为理财到期要赶紧接上嘛。 是。 我们知道这理财中间一旦空的话，这个收益就有损失了。 是的。 感觉4.1到4.2应该是一个现在正常的这么一个水平吧。 4.1到4.2这是一个你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值呢？在目前的这个其他银行相比， 算非常高了。 这个在其他银行已经非常高了。 对。 不是说我现在去一个银行买理财产品就能有这样的一个值了。 如果现在我们抬腿就随便去一家银行想买4.2的话，那你肯定是需要排队的。 需要排队的。 对。 排多久的队大概？ 这个倒不是说要排比如2天3天啊， 嗯， 而是说买的时候需要抢购。 哦，就他推出一个产品比如说限量多少份， 一分钟就没了。对。 哦，那现在基本上普遍的一个我们抬脚就能到的银行然后随随便便买了理财，它大概的一个利率是多少？ 那我觉得应该可能是3.9到4.1， 3.9到4.1 差不多的。 嗯， 对， 明白。 一年期的理财啊，不是定期。 嗯，对。好，那我们就现在说我们今天说的这年金保险，它大概的一个利率是多少？ 这个利率呢，我在这儿说出号啊。 嗯。 咱们这个听众或者消费者，或者说咱们的保险从业人员啊，不要揪我这个小辫子。 嗯。 因为这是我大概自己啊预期出来的，每款产品都不一样嘛。 就大概一个 大概我觉得啊，3.5以上，但是应该到不了四。 3.5以上应该到不了四，但是这个东西它说是多少，它就一直是能多少的。 这个啊，应该是低不了太多。 嗯。 但是如果我们的万能账户或者说分红账户能够再高一点的话， 嗯， 它会更高。 明白了。 对。 但是这个数值我们刚刚也讲了，比如说它就是 3.5， 那你买的这个产品5年10年15年它就是 3.5。 对。 它这一直都不会变。 哎，对对。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在银行买的那个理财产品，可能现在我们买到的这个需要排大队，我们果然也是买到了这样一个比如说 4.1、4.2 这样的一个产品，它可能就是一年。 对， 是吧？ 一年之后可能有可能会高，但也有可能就会降下来了。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也不敢预测，今年您如果是4.2，明年就一定是4.1，或者说一定会降哈。这个就靠您自己来判断了。 对， 一个是收益明明白白的写出来了，一个是可能需要你每一年每一年自己不断的去看，不断的去找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 嗯。 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我家里人自己身上啊，就买这种理财和保险，当时也是在纠结。 嗯，纠结什么呢？ 纠结什么呢？那个是在90年的时候。 嗯， 当时啊，银行一年期，那时候还没有理财啊。 嗯， 就一年期存款的收益是多少呢？ 多少呢？ 九。 九。 九。 一年期存款的收益率是九。 对，9%，而且最高的时候已经到了11%了。 嗯，是。 那9%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咱们当然不叫年金险啊，可能叫我们的分红型产品保险产品。 嗯， 它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要非把它核算成一年的年化收益率啊，大概可能7点多8点多， 都高那会儿 都很高。 嗯， 那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之下，可能还是许多人都会去选择银行， 嗯， 把钱存在银行。 是。 那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保险的产品的话， 嗯， 那我觉得是赚大发了。 赚大发了怎么讲？ 因为到现在为准，如果那款保单能够持续交费有效的话， 嗯， 那到现在为准我们一年的收益还是应该按照7点多8点多来算的。 是的。嗯，这个其实就是问题之所在了。 对 啊，就是说如果说在一开始给您商量好了一个利率，您买多少年定了多少年，它多少年都是这么一个数值，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是你买这么一个理财产品，就当时我们说九几年的时候银行的存款利率是九，可能也就那一年。 就那一年。 对不对？之后有可能，当然也有朋友会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断的浮动的。 啊，对。 有可能你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一年金产品，它的这个所谓的年化收益率打引号的啊是 3.5, 对不对？说不定我们一年就四了。 啊，就四了。 对不对？ 对。 那这个东西就要靠您的经验来判断， 对， 到底越往后它这个利率会越高还是越低，然后根据您的判断您去来购买。 对， 我们今天也只是讲出这样的一个我们个人的一个观点，一个小小的对比哈。 对。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关于年金保险的哪些方面呢？ 而且其实就我们说这个比如3.5啊4呀5呀， 嗯， 其实这个具体的金额的浮动啊，首先它不会一年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是。 那其次呢，我也不建议咱们所有的消费者啊说我就10万块钱的闲钱， 嗯， 我就都一股脑的买了保险产品， 嗯， 或者我就都一年就把它存在银行了， 嗯， 我们完全可以啊把这个钱打散，放到不同的理财渠道当中去。 比如说， 那比如就最俗的就是我可能在银行存点， 嗯， 然后我在我们的保险当中存点， 嗯， 甚至我可以再选择更激进一点的，比如说基金， 嗯， 或者说是股票， 是， 对， 嗯， 绝对不会，起码以我现在的感觉啊，咱们现在尤其是这个市场越来越发达，那我们的尤其是保险的从业人员也绝对不会引导消费者说把你们家就所有剩那点余钱啊、 嗯、 都放到我们保险公司， 都放到一个篮子里， 对， 嗯，分着篮子放， 对， 嗯， 说这个篮子呢是特别的安全，但是它可能有一点保守和稳定。 嗯，是是是是是，嗯，来接着说， 接着还要说呢，其实就是有其他一些消费者也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也说说同样保险公司能够拿着我的钱去投资、去理财，或者说去一些基础建设，他挣的钱反馈给我，甚至还会可能给我一些分红。 嗯， 有的我身边就说我何不自己比如说拿着它去做一个资产的配置，或者说去做一个投资呢， 嗯， 可能觉得自己的理财能力啊要更强一点，但可能确实身边有做理财非常强的人可以这样去做。 嗯， 那如果是像我这样的，可能经常虽然讲保险讲理财，但是我其实理财能力并不强。 是，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推荐还是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咱们的这种年金保险。我给各位举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常见的例子，其实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比如现在我们桌上有水， 桌上有水， 有面粉， 有面粉， 有盐，有油，有各种的材料， 这是做饭呢。 哎，做饭呢。 嗯， 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给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可能啊能给你做出一个特别特别香的大馒头。 嗯， 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厨艺非常非常强的人，他可能能帮你做出一个大蛋糕。 嗯， 但如果这些东西碰在我们普通消费者手中，那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那没准都吃不了。 是，有这可能。 对， 嗯， 所以像投资渠道或者说我们都知道的这些理财的技巧之后，那还是要去选择一个就靠谱的合作伙伴， 嗯， 或者说是平台，让他去帮我们做这些操作。 明白 了，这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感触。 嗯，明白了。刚才在我们聊到这个年金保险的时候，其实李鹏还提到了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分红，比如说万能 账户。 万能账户， 对， 嗯，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 那分红其实就是保险公司用它拿着咱们投资的这些钱去再投资之后，它的收益的一部分会分给咱们消费者。 嗯， 这就是分红。 是， 那分红其实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可以查到具体分红的系数和金额。 嗯， 那可能每年我们都可以从我们的保单当中啊查到你通过保险公司分红分到了多少钱。 这个是透明的。 透明的。 嗯， 那第一透明，第二就是它是不固定的。 嗯， 多了也是它，是少了也是它， 总之会有。 但可能有一些我了解，现在有一些可能比较小的保险公司，它的分红也不是承诺你会有一个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限制的。 嗯， 也有可能今年就没有分红了。 是，但总不至于亏啊。 亏肯定不可能扣你钱。 嗯，是是是， 对对对。 嗯，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分红。 嗯， 我们就把它当成锦上添花。 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说的万能投资账户。 嗯， 那什么是万能投资账户呢？这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老一点的购买过保险的消费者都知道，以前有一款非常火的产品叫做万能险。 嗯，万能险，对，听你说过都。 对，那这个万能险最有名的啊，就是它有一个万能投资的账户。 万能投资的账户。 对，那把年金和万能怎么结合呢？就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年金产品到了特定的约定的期限之后，它会有生存金或者说满期金， 嗯， 有各种各样的钱。那个钱如果我们不领出来花了的话，那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万能账户当中去，再进行第二次的投资。 这个怎么讲？没有太听明白。 比如说我不管我每年可能交2万、3万、几万块钱， 对，这是我的保费。 哎，到第五年的时候啊，保险公司一看，哦，这个人身体状态健康， 嗯， 日期又到了。那返你一个生存金或者说满期金，比如我们就说返了10000块钱。 嗯， 这10000块钱我们可以把它领出来消费花掉。 嗯， 我们也可以不领它，让这笔钱啊通过一个手续的操作就转换到我们的保险公司的万能投资账户当中去。 哎， 在这个账户当中，这笔钱会继续帮咱们进行一个生息。 嗯， 但是通过哪种方式来生息呢？就是它这个所谓的万能账户。 那这个万能账户当中也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理财，就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理财的一个年化收益率。 嗯， 而且这个万能账户啊，我了解到许多保险公司都会有保底的。 保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会最低最低可能 会给你承诺一个 1.5或1.75，甚至有的公司可能能再稍微高一点。 嗯， 会有不同的系数。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现在所谈到这个万能账户，它收纳的这样的一些金钱都是说，比如说我们买这个年金保险，它给我的一个反馈 啊， 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闲的这样的一个钱。 对， 不是特别急用的，或者不是要用在刀刃上的这个钱 啊。对对对对。 所以相比较而言，我们这样的一个万能账户，它所给出的这样一个利率的话，一般要比保险，就是年金保险它给的这个利率还要再低一些。 1.75或者说1.5啊，这个是最低最低。 那最低最低保底的。 对，保底的。那我查了一下，现在大概3点多、4点多的情况都有。 嗯， 因为我自己从大概从2011年啊买的那款万能的产品，到现在的万能账户的收益率应该还是在4.2左右。 嗯， 那最近我没查。 嗯， 应该还在4上下左右。 所以你也赚到了是不是？ 我对对，那肯定是时间买的越早越长越好嘛。 是，所以明白了，其实就是万能账户它这个利率也并不会因为你这个钱本身是一个闲钱给你来在利率方面压得很低。 绝对不会的。 是是是。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再了解哪方面关于年金保险呢？ 那说到这个万能账户啊，其中还有一个小的提示要给咱们的消费者啊，提示不是提示，是它一个特点。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年金保险买完之后啊，这个生存金或者说满期金是谁的钱呢？ 是谁的钱呢？ 是被保险人的钱。 是被保险人的钱， 因为是被保险人一直生存。被保险人啊，这个满了多少年，所以保险公司给他的钱。 嗯， 这笔钱如果现在还是生存金或者说满期金的状态， 嗯， 被保险人可以拿。 嗯， 但是一旦这笔钱转到了万能账户当中去，这笔钱就只能投保人拿了。 哦，明白了，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对，所以就看不同的人在申请的时候，这个钱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一开始我们讲过，无论你买多大的一份保险，怎样的一种保险，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跟家里的人来商量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 对不对？其次，就关于我们刚具体讲到年金保险，在你购买的时候，比如说是家里的一个成员买给另外一个成员的，那如果说作为这个生存金或者满期金的话，哎，反馈给你了这个钱。保险人可以拿，被保险人也可以拿。 对，就看我们怎么选择。 对，但是一旦这个钱进入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万能账户里面， 哎， 就只有保险人才可以， 投保人可以， 投保人对，才可以对这笔钱进行一个划分或者一个支取。 对， 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对， 嗯，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哈。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保险当中啊，除了我们说固定时间和固定收益以外，还可以有一个固定，那就是合同条款当中说该给谁的钱啊，就别人谁也拿不了。 是是是是是， 就可能会，我觉得可能以我的这个工作还有身边的经验来说啊，他会屏蔽掉一些啊就不必要的这些家庭的纠纷和矛盾。 嗯， 对， 嗯，好，那也再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年金保险还有其他方面。 那年金保险除了之前啊咱们所说的这些特点以外，那可能我身边有许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呀还是得有了钱以后我再买。 有什么不对吗？ 这肯定是有钱之后再买嘛。 嗯， 那同时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经常说，这尤其是买年金保险啊，一定是一个家庭行为。 家庭行为，对，刚刚我也提到了。 对， 嗯， 可不能说，比如咱们丈夫或者说妻子啊，一下一做主，我就先投保了。但因为我们知道，那年金保险也得交个这个5年10年， 嗯， 而且一年保费呢，它也不是说特别便宜， 嗯， 所以一定要家庭啊一起去协商好这件事儿。 明白。 那除了有钱人我们说有经济能力以外啊，其实我反过来也可以推荐啊咱们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去啊在自己手头有这个闲钱的时候去体验体验我们的年金型产品。 为什么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因为首先年金型产品有一些公司的年金型产品啊，它的购买的额度还是很低的。 购买额度很低。 对，可能最便宜的1000，可能稍微好一点的比如2000-5000，再上升到10000-20000。那我们完全啊可以一年拿出来这几千块钱去感受一下这种年金型产品对于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是对于我们整个的理财的观念和家庭的财富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但是我现在就要提一个问题了， 我记得年金保险它是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就是说投保人要在开始领取之前交清所有的保费。 这个是以前传统的一种我们的年金型保险，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 我可以边交边领。 对 啊。 而他领的那个钱啊，可能是我们说这个名目或者说这个钱不一样，但是现在许多我们的年金型产品啊，可能从第五年第六年就可以开始领钱了。 对，但是你刚也讲到了五六年，这也不是一个短时间。 哎，对， 你想让一个年轻人在买一款保险产品，而且在五六年之后才能体验到或者体会到他给你带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 所以得少买嘛，在最开始的时候，对吧？ 是， 就是感受一下。另外，我一直觉得，以我自己为例，虽然我从事金融行业这么长时间了，但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趁自己在上大学，或者说比大学再早一点的时候啊，就是如果可以开始符合这个投保年龄的时候，去体验一下，不管是保险啊，还是理财，还是投资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的理财的观念会更成熟。要比现在要成熟的多。 是是是，就是经常当你发现你对于很多保险公司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理财的观念，当你慢慢接触它之后，你真的是会后悔，如果早几年我就明白或者悟出这样一个道理的话，可能现在的生活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对， 但是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交这个东西啊，做这个东西和真正的作为消费者去体验这款产品，它的感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是是，那我就接着你刚才说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讲到很多年轻人如果说真的想要买保险的话，可以拿年金保险来试一试哈。 对， 来买一买试一试。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产品它会让年轻人感兴趣呢？它对年轻人来说有什么可能长远的一些优点吗？ 那要说优点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保险当中啊，就一个词叫强制储蓄。 强制储蓄。 那这个钱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可能我需要前几年啊不停的先往里去投钱。 对啊， 但是我花不了。 那 这五年我们就说比如五年啊，这五年的时间虽然我可能会日子稍微过得紧一点，但许多年轻人现在给我的感觉啊，你不把钱交保险公司，这钱肯定也交娱乐场所了，或者就给他消费掉了。对，或者交手机里边了。 明白。 对， 就是说他可能从某种角度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让你对于自己的钱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对， 而且钱你也不是说是就买了什么东西都拿不回来了，它该到 早晚还是你的， 还早晚还是你的。 对， 明白了。那除了这一方面呢？ 那还有就是，当我们啊消费者如果在，因为刚才也说了，可能五年或者十年，我们很长一个时间，如果当真正的我们在交费的时候啊，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那我跟各位消费者说，咱们也不用着急，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咨询一下你身边的保险代理人，从事保险销售的朋友们，所有的我们这种年金型保险啊，基本上都带了一个功能，就是保单贷款。 保单贷款什么意思？ 那保单贷款就是我们可能比如交了几年钱了，这个我们的保单当中啊是有一定的现金价值的，这账户当中会有一笔钱，我们就可以把这笔钱从保险公司贷出来 啊，再贷出来， 再反过来贷出来， 那 贷出来之后，这笔钱那我们是应急啊还是消费啊怎么都可以，那同时我们只需要啊每半年还一次利息就可以了 啊，只需要还利息， 对，不需要还本金。 这个利息大概是多高？ 这个利息也看各家公司，我了解到普遍啊年化，我们按年来算嘛，一年5%。 哦，5%那也不低呢。 我觉得不高。 不高是吗？跟刚才的我们比如说收益比都没有到5啊。 对对，那是因为是贷款嘛。这是我们的一个贷款。 明白了，就是虽然说啊你不能说你把这钱交进去你再把钱支出来，但是可以换个花样。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金的贷款也可以领到，然后只需要交利息。 对。 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我也见过身边有一些做的不错的啊，这个保单代理人朋友和客户啊，当然他是非常了解客户的这个理财能力和家庭还有资金的背景。那把保单买完之后把钱贷出来，用贷出来的钱再去做其他的投资。那这样的话，只要啊就我们说极端一点，你的理财的你的这些投资的收益超过5%，其实你是来回来去里外的挣钱，里外的享受收益。 是是是，咱们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哈，我们今天介绍了一整期的关于年金保险它的一些优点，最后简短的跟我们说一下 这款保险有没有它的什么短板，或者它在某些方面真的就不适合于某一些人呢？ 那就是如果我们第一就是没钱，没有可以啊做好了可能5年10年交费准备的咱们的消费者，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考虑。 是， 对。第二就是可能我们不太认同这种啊稳定的固定的长期的收益，只追求那种刺激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渠道的消费者，那可能你在购买这款产品的时候就觉得它过于温柔了。对，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以来的收听和陪伴，同样也感谢保险培训师李鹏啊，在这一年当中多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啊，也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或者更好的平台我们来合作，或者把这个节目或者这样的一个形式吧做得再更好一些。谢谢您啊，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咱们再见了。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